下午两点整。 国民党立委孔文吉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批评，经济部上周五宣布电价调涨 3%， 不仅蔡英文总统竞选提出的电价十年不涨，支票跳票，而且核二厂二号机再转，成本降低，提案要求经济部两年内不得调涨电价。但是经济部认为电价主要是受国际燃料价格影响，与核二厂没有关系，建议修正成经济部检讨电价时将核二厂二号机计入备转容量一并纳入成本考量，双方没有共识，保留到周三处理。孔文吉指出，蔡总统选前承诺一旦上任十年不涨电价，上任之后却让民众在缺电跟核电两者兼二选一。在场的民进党立委邱毅莹反驳，蔡总统的电价十年不涨是指民生用电330度以下的用户不涨，没有提到工业用电。经济部长沈荣津也说，这次民生用电从330度扩大到500度以下的用户不涨，调涨 3% 的也只影响了150万户，透过电价调涨可以提升业者汰换效率低的设备。云林县麦寮乡民今天上午发现六轻厂区内冒出火光，以为厂区又出事。台塑麦寮六轻管理部说明，台塑石化公司的西井一厂上午9:18氢气单元异常跳车，产生气体和火光，当时立刻通报了云林县环保局，工厂也有紧急应变的安全程序。环保局现场了解，燃烧塔因为制程的关系跳车冒火，已经派人监控采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9点，成为11046点，成交金额110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08点，21468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17点，247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32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点，110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点，31540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现在下跌3点，350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18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4.6分，成交金额4亿9500万美元。日元105.75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263美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当中的集中审议上强调，就算看了申有学员购地篡改之前的文件，也可以清楚知道他和他的妻子安倍昭惠绝无涉入，而且他连理财局内的这些文件都不知道，不可能下令篡改。森友学员涉嫌低价购买国有土地，财务省也向国会承认篡改文件，包括把原本记录与森友学员事前的协商价格得到理财局长认可办理，以及安倍昭惠2014年4月访视森友学员演讲的内容全部删除。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今天请来了安倍晋三还有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说明。安倍晋三指出，文件是在去年2月下旬到4月间篡改，但之前大家就知道他的妻子曾经到森友学员演讲，篡改记载到他妻子的文件只占极少部分，而且没有记载到他妻子的部分一样删除，所以文件中删除的部分跟有没有记载到他的妻子完全没有关系。至于在野党要求以证人的身份传讯安倍昭惠，安倍晋三重申，国有地出售与决定跟他与他的妻子完全没有关系，如果还有任何疑虑，希望由他回答。麻生太郎答询时也说，他不认为自己施压过当时的理财局长。美国德州首府奥斯汀今天又爆炸，2名年约20的男性受伤，目前还不清楚爆炸原因，但是奥斯汀本月稍早已经3起的邮包炸弹爆炸，2死2伤，警方朝仇恨犯罪调查。今天白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锋面接近，金门马祖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转为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

ませられない、それだけが確か。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 这首歌曲呢叫做 Lemon， 它是米津玄师。米津玄师，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今天你需要帮帮忙吗？有任何问题吗？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来帮帮你的忙。見つめてるだけでは不安は消えないままで、本当の意味でつながるってことが難しい世界で、あなたと出会ってなぜか落ち着くって笑い合えることが嬉しい、不思議とあなたがFlyways 来自于木月木门，然后有人想要透过帮帮忙空中传情。 哦哦哦， 张先生把想要跟辛苦的 Ruby 围如说上班加油，哥哥妹妹合体会让你对抗老板能力加倍成长的。 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立马帮帮忙，我需要这个就是我也想知道， 请问以前的集邮现在可以卖掉吗？ 没错 各位，你是集邮相关者吗？你 知道要去哪里卖，然后有一个公开价格，我怎么知道我卖的比较高还是比较还是被贱卖了？然后以前就是买的那些什么首日封啊什么之类的， 首日封，天 啊， 好久以前的名字了， 很多哎、欸， 有人真的把你现在的邮票卖掉过吗？这应该就这一两年， 然后去哪里，然后找谁，这样价格好。 还是那种社团，也是秘密社团，需要一个人拉一个，一个人拉一个才把他拉进去的嘞。明伟说：“我想帮帮忙，扁平足蹲下去会不稳，怎么上蹲着的厕所？现在很想就是上大号。我有听过我扁平足的朋友，他会抓前面那个，就是因为如果是蹲式， 他们是反着上啊，就是反着上， 反着上， 对，就蹲式的话就是。”哦，对对，就是抓，就抱住前面那个啦。 对对对 对， 抱住前面那个，可是那个就是你要 克服你的手， 卫生纸可能要垫一下，如果真的太那个。 还没有人来分享说他的邮票去哪里卖、 啊、 可是已经有人加码说我要插花，请问还有 NBA 球员卡要去哪里卖？ 对啊， NBA 球员卡我现在也是不知道要去卖去哪里。 Perfume 这首 Tokyo Girl 帮帮这些，有人说啦，他的邮票就是直接拿出来贴，直接拿出来用了， 就用掉了啦，这样子。 不然还能怎么样呢？至少你让他真的有用处，就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好心酸啊，他说公司的老板说你齁班排不出来，你就是取消你的出国。可是我的联航没有退款啊，那取消行程的损失都会在我身上，该怎么办？但什么意思叫班排不出来你就取消出国啊？你不是应该很早就之前就有跟老板说那段时间我要出国了吗？那为什么他还可以这样子？ 你以为你说劳基法有指定的休假，你真的就休得到吗？ 可是我用我自己本来就拥有的假，为什么不能休？我用我的年假，用我的特休。 你用年假，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为公司带来多少的困扰，为你的同事带来多少的负担呢？ 还好吧。因为同事有一天他也是会要请假的啊。 在我们这家公司，哼，每个人都不能请假。 太过分了吧。是个废物，在世界徒被爱情荼毒，盲目的幸福，我像是诅咒，也无法说出口的字母。承认吧，我是个废物，就是个废物，别执迷不悟，别试着说服，没有人在乎。在路边哭也没有人理的谁哭，我不哭。如果你真的不能请假的话，那你可能可以就是去造福跟你的名字发音英文拼字一模一样的人。 哦，你说把那个机票就让给他，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在那个 PT 上面看到都会有人说来了，这是我的名字拼音，就是如果有缘分，就是你跟我一模一样，就让你去。 这个很巧哎、欸。 对，然后大部分下面都会说，但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跟我拼音一样的人，就是那个机会太小了。 而且同时他要上 PPT， 而且他要看到，而且他又有空。 对。 对啊。 但搞不好就是一份 缘分 的开始。什么是手机红外线遥控器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欸、 还是这是要留在下个小时生火灭火来解决呢？ 他是直接问说哪里可以买。在世界徒被爱情荼毒，盲目的驯服，我像是诅咒，也无法说出口的字母。承认吧，我是个废物，就是个废物，像个废物，别执迷不悟，别试着说服，没有人在乎。在路边哭也没有人理的谁哭，我不哭。反正坐在车也没人管我管我，飞到朋友都不想再理我理我。反正坐在车也没人管我管我，飞到朋友都不想再理我。陈零九的歌曲《废物》，有人说邮票你可以去邮政博物馆后面有一个集邮社， 是 去买， 是 你可以现场去看一看。 是 邮政博物馆在我们附近吗？ 嗯，不知道哎、欸， 怎么觉得好像在古亭附近啊？ 让我来查查。好像看着自己，你的一举 一动，镜子般透明。然后有人说南京西路以前圆环那边也有集邮社，会收购邮票钱币或是球员卡，你可以去试试看。有人在问马克在 YouTube 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嗯，马克信箱算是比较有吧，可是自己的频道没有， 所以就是平均就对了。 嗯、没有平均啊， 一个有一个没有，平均下来就是还好， 可以这样算哦。可以这样讲的、哦。 波源帮帮忙，请问啊，我如果想减肥，30分钟的有氧比较好，还是30分钟的健走效果比较好呢？ 少吃比较好。 然后这两个你要做的话，反正就是持续比较好。 哦，对。 这首歌曲呢，封面非常的可怕，因为他们长得真的很像，是大根再加上了菲菲。如果这两，因为那是他学妹，他去找了一个跟他很像的学妹来合唱， 怎么没有找你的前经纪人 Summer 呢？ 如果再加了 Summer， 然后再加 Lulu 什么，那一排那个状况会很离奇。这首歌曲来自于大根的《我们很像》。 享受这默契，不可思议这魔力，仿佛早就认定你。 虽然分隔两地，想做相同事情，这一切仿佛像天时和地利。我想我们必须要一辈子都在一起。 在你身上看见自己， 哦，我们很像， 我们很像， 一个样，如果不用出声，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想象。 哦，我们很像， 我们很像， 相互之贴身， 天上 的爱情让我找到更爱自己的力量， 也爱你哟。哦，我们很像， 我们很像， 看图一个样， 看图一个样， 你我不用出声，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想象。 我们很像， 我们很像， 相 扶着天上， 你的爱情让我找到更爱自己的力量， 也爱你哟。 每个人都有一个包，大小不同，内容也不太相同。 Trap Bag 不仅是个配件，更是个见证 BCW 从街头走到梦想实现的瞬间，装满对未来的野心。请听 BCW 911 Kenji Trap Bag。 Trap Bag Trap Bag Ooh, Trap Bag Trap Bag Yo,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yo,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yo,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恰当都放在这儿，包括我的 Lisa 的 Miller 握抱，不是耐力炫的，现在出门心情 much better track back， 需要再更大的太阳才做得下到了，包包快爆爆爆了，路人赶紧拍摄上手 hush take me Mr. Dub 就是 B 混血二，让你的鸡皮疙瘩散落满地，被风吹起，我已拍出所有风声，在远方把你击毙，用的武器是弓箭，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卡外亚弟永远的永远，呜，这种麻烦是我嗜好。你大哥度量太小，我大哥麻烦制造，哎，这是带动的贵靠，你讲丢丢丢就是 only peace out， 这是全新的火，赶快把它藏起来放在口的呀，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也没有我的帅，百年不退的宽某力的气泡卖，我这就没怎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老公，你捧着一缸酱油干嘛 啊？哦，天哪，你知道吗？这酱油色的污水居然是从客厅地毯及布沙发吸出来的。 哇，还好有德国凯驰 Pussy 专业喷抽式清洗机，专利喷抽清洗，强力吸出顽垢，地毯、布椅、床垫、布沙发全都难不倒。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我是吴声梅。 中で今日もまた僕の心照らすほどに透き通った笑顔見てるだけでも何もかも夢みたいなんだ 晴れ渡そんなどこへ行こう どこでも行こうお君となら 見慣れたはずの街並みも特別になる Hey どこまでも君と手を繋いで Oh hey お決まりの場所に行くのもいい あなたが隣にいてくれるそれだけで の見つめる旅 so good 道の感情と so good 呆れるほど高鳴る鼓動 I'm in love with you 世界中彩るよ心踊る君とならいつまでも 晴れ渡そんなどこへ行こう どこでも行こう Oh 君となら 聞き慣れたはずのその声も特別になる Hey どこまでも君と手を繋いで Oh hey お決まりの場所に行くのもいい あなたが隣にいてくれるそれだけで この瞬間 そう君と yeah, これからもそばにいてずっとただ君とい つまでも二人で Hey どこまでも君と手をつないで Oh hey お決まりの場所に行くのもいい B1 Ever 再加上了青山代码的我俩我俩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正在彩虹铃 彩虹铃帮帮忙有一个这个问题可能是要广大的自己是性 别车友 性别歧视啦、刻板印象 车友车友 车友才能回答 对车友研究的人 他说呢 Mazda 3跟 Toyota 哪个比较好、 oh. 那你觉得比较好原因是什么、 oh. 但你 Mazda 说Mazda 马三但是你没有说 Toyota 你想要哪一台 对 Toyota 有这么多系列 嘿啊、哎、 所以他的就是就刚你问这个问题来说就是 Mazda 他已经在你的心中的品牌印象他已经成功了 嗯哼 对啊 蜜月的预算啊就那个预算我到底是要去意大利一次、还是要去土耳其再加上其他的地方呢、 意大利一次加土耳其跟其他地方 可能那个钱就是意大利一次 然后土耳其去其他地方可以就是那个钱等于意大利跟土耳其其他很多地方我会选土耳其我因为曾经电台有一位同事跟我说他的蜜月是土耳其然后他也是去过很多地方然后他跟我说土耳其真的是一个 美 就是而且那是一个就是你没有看过的跟你的生活跟你的文化看起来都差很远的地方因为如果、 就是、超越我现在可以想象的画面 对对对 对就是自然风景是一种然后再来是人文的宗教艺术又是另外一种因为就是在台湾毕竟除非你本来就是信回教或伊斯兰教、不然我们对那边的那个整个习俗跟艺术真的都是离得比较远 就是打开你的眼界这样哇 他说真的就是很不一样他说的很夸张所以那一段话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这样子说有机会一定要去土耳其看看 谢谢贴贴的解释就是那什么手机红外线就是一个 3C 产品插在充电孔或是耳机孔你只要搭配 APP 就可以遥控你的家电 哦 开电风扇开冷气我想象啦开电视、 调音量哦，开有的没的吧。再加上了王心凌的二十，我有个问题，就是电锅啊，就是煮饭的那个电锅，有那种壳，上面那个壳是透明的吗？ 不是啊。 我说有这个产品 吗？有啊，有啊，有啊，应该有吧。 所以我可以在那边一直看， 看它生米煮成熟饭，可以啊。 好疗愈哦，因为我是那天包，怎么突然想到说，怎么没有这个产品？我可能一天到晚看我的饭在膨胀。就跟你看那个面包去烘焙，然后慢慢的不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建议就是把现在那个烘焙机啊，然后哦，这个烘焙是就是做面包那个烘焙，然后还有电子锅啊，大同电锅啊，都把那个锅盖换成透明的，顺便有一发疗愈市场可以供 给。原来已经做了，我还想说是会不会全世界我是第一个想要这个 idea。 如果你是 Dede， 如果你是第一个，你也不应该在节目上讲出来啊。 我就是要故意讲出来，然后看有没有人跟风，赶快做了。 然后跟风做了以后，你得不到任何好处，你只能说干嘛？比扯铃还扯，这句话是我先开始的、哦，然后人家也不会相信你啊。你要把钱赚进口袋里以后，人家才会知道嘛。 哎、欸，有人说透明的话有蒸汽，是不是也看不到？哦，你说那个技术应该会克服吧？就是克服，就算有蒸汽，我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饭那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留的最后罗曼史之前呢，圈点点办了追思纪念会。 哦、oh, ，对。 有人说，就是他去参加追思会的时候，那天强强也有来现场，就问说有谁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可能举手，他就很开心的举手。他举完手之后，他说后面有一个声音说：“好可怜哦。” 哈，干嘛这样？ 而且到底是哪来的感叹？就这种气。 这种默默式的感叹，就好像你真的打从心底的觉得他很 但其实很多啦，因为就是我看得到那个售票端的后台，嗯，就其实非常多是一个人来的， 比例是很高的。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希望可以尽我们的小小力量，解决你的小问题，或是给你一些方向或建议。毕竟这个世界上太多各式各样、各种面向的不同事物、不同事情了，我们知道东西始终太少。他们是 And Flow 这首 Make It Break It。下次说他们说我们要不要办一个一个人的俱乐部活动？ 就只能一个人来，就是朋友不能参加，是不是？ 就是。独立的个体进场这样子 哦，还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 KTV 一人包厢？那这个活动好小，就累死自己。 这个活动到底要干嘛？主题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两个人再将一个听众三个人一起聊聊天。 那不就是约他去你家就好了？ 对啊。 当たり前になってた。二度と消せないこの傷も、助けを求めた心も、もう戻せないけど、ごめんなさいより今だからこそ言える。さあ進もう進もう、思い切り笑おう。数えきれないほどの。 ないよな簡単に矢印をしてやり直したかったでもね後悔したことも悩みながら決めたことももう戻せないけどそれが僕の全ての場面でしょうもう何もかもが昨日とは変わっても変わらないでよまだいけるはずさくても言えない日が続いてもどかしくて君に渡せない言葉が積み重なってゆくさっきまで世界になかった感情生まれていく生まれていく魔法みたいに唱えるよ何度も言うもう迷いはないさあ進もう進もう思い切り笑おう数えきれないほどのありがとう言うよ君に届きますように 你的空气在身边不断堆积呼吸变成日子里的最无意义就算我能忘记呼吸也无法忘记你 生命让我忘记世界 baby 送了送给我可爱的 baby 开心每天睁开眼睛看到 baby baby 从我来开锁 baby不知不觉忘记呼吸 baby oh kiss me baby kiss me baby kiss me baby 啦啦啦啦啦啦 还记得那个没有你的冬季一个人喜欢我活得坐在家里你却为我请假了一星期突然出现给我生日惊喜 回忆第一次我们亲吻场景心依然总是一直跳个不停 go 忘记呼吸忘忘记呼吸忘忘记呼吸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只要你的气息 Baby 我忘记了呼吸 开春心情难话题呼吸给现在的自己 M4 双单曲音乐专辑送上 M4 白马王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液吧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五秒内消灭 99.9% 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完整收录《猫》《歌剧魅影》《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 Power of the music 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双 CD 39首环球典藏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 UFO。 走过东京的风，伦敦的冬，看过世界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车笼，望着天空，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跑得远。你在台北做了一个霓虹的梦，他在北京生活挤成一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线，正重逢，终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些人在你的心中挖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跑得远，最好的爱快要发生。最好的爱快要发生，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如果你在这个状态其实很幸福耶，因为你一直知道啊，最好的快要发生了，他就要来了，他就要来了。 但其实最好的已经发生了，就是现在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待会我们要整点休息一下咯，待会呢我们就要进行生活灭活大会了。你又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你就要掏出你的钱，你就要按下你的那个50884492，你要输入你的卡 啊？这是什么东西？ 就那个啊！ 我以为你 KTV 要点歌哎、欸， 不是，你要输入你那个信用卡那一排，然后还要翻面输入那三个验证码了吗？ 是， 在输入那些密码之前，你可以先问问大家的意见。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玉华的《空心吉他》。

张善政与花莲县长傅昆萁今天一同在县府大礼堂对外说明，强调民众如果质疑善款分配，可以先来电指定用途，要是真的还是不愿意由花莲县政府分配善款，可以致电社会处确认捐款明细，再填写表格退款。张善政说，馆长发表看法的第一时间他就马上留言，但他可能没时间看，后来透过 LINE 找到馆长的秘书，希望能够当面沟通，也不排除上他的直播节目，大家充分讨论。如果馆长还是坚持退款，赈灾监督委员会一定退回捐款。馆长立刻也在脸书回应六个字，我要退款，谢谢。傅昆萁说明，花莲最重要的产业就是观光和食材，这次受灾分为直接与间接，房子倒了属于直接，但产业算是间接受灾，才会提案8亿元的产业损失纾困。灾损补助方案都是参考台南赈灾、高雄气爆以及日本311大震给予产业补助纾困。若是捐款者想要捐给灾民，不是产业，甚至要求退款，县府绝对尊重，也会把捐款退还给民众。特别是警局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的所长林崇成与巡佐陈侯洲、纪炳厂以及原警告正杰涉嫌长期收贿包庇色情酒店，上周连同酒店女负责人巫慧玲还有胡姓女员工以及中间人酒商鲍明璞7人一并由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是台北地方法院裁准6个人收押禁见，酒商鲍明璞10万元交保。北检不服，认为鲍明璞另外涉及其他弊案，今天提起抗告。北检认为鲍明璞涉嫌居间协助业者打点警方，游走黑白两道，而且经常出国，法院裁定10万元交保之后，北检紧急再传唤他出庭，预令限制出境。北检指出，鲍明璞与酒店和警方的关系密切，若不羁押可能串供灭证，今天向高等法院提起抗告。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上答询时指出，考量目前台湾共有38家本国银行，全网银的开放家数不可能毫无限制，目前规划开放2家。顾立雄透露，现在正在思考资本额还有开放范围，目前考虑方向是100亿元资本额，原则上开放2家的全网银，也要想清楚产金分离跟银行有何不同。另外，顾立雄今天也坦言，两岸金融三会首长层级会晤目前没有任何进展。两岸金融三会最后一次开会是在金管会前主委曾明宗任内的2015年，至今已经中断3年。顾立雄指出，因为监理需要，两岸工作层级的互动还有，但是首长层级的部分没有任何进展。另外，大陆会台31项措施，关系到金融业的3项，还得经过双方协谈，但这3项没有急迫性，像是开放台资银行发行银联卡，主要是让大陆人民来台可以刷卡提款，但是就他理解，市场没有强烈需求。郭立雄提到，金管会之前建议在两岸金融平台中讨论台资银行在中国分行的销金业务，吸收人民币金额必须达到100万以上，希望解除这个限制，但是31项的措施没有提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95点，来到2148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8点，24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32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点，11061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88点，3159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350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9点，来到11046点，成交金额1106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19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5分，日元105.7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264美元。今天白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锋面接近，金门和马祖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转为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嗨，我是马克。 他是在忙着沉溺在他的 Wakanda 世界当中的欧马克。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现在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生活灭活。最近你有想买什么东西，但是你很犹豫要不要买，该不该买呢？或许你可以提出你的疑问，其他有相同经验的人可以给你一些回馈的意见。 我为四个月的我来发问，但是其实 四个月后， 对，四个月后好像也不需要这么早。杞人忧天，对不对？我可以四个月后再来问就好了。 对，四个月后你还记得的话，第一个帮帮忙，救命啊，救命啊！我想要买一台重机 哦， 但是一台重机都比一台汽车还贵了呢。 对啊， 快帮我灭火！这是 这。你自己的理智都知道，其实就是它是一台车啊。可是你知道心里面的渴望，那你得靠自己压制住才行。 那天我在路上看到一台，它不是重机，它就是骑那种哈雷，就是手会很高的那一种，又穿了皮衣，是不是骑哈雷一定要穿皮衣啊？ 对对。 那夏天来了怎么办？ 还是穿皮衣？ 是无袖皮衣吗？有无袖皮衣吗？ 有皮背心啊， 就是只穿一件皮背心这样子，就看了觉得有点热。帅帅是很帅啦，但是总觉得好像帅气的背后还是那个我们不了解哈雷，它正面可能有一些冷气空调，其实非常舒适的状态。 我觉得有点困难，尤其在台湾夏天这么热的情况下。 或者是除非你真的是钱多到你买重机是买来收藏放在你家车库的，不然我觉得如果你就是很喜欢重机，你终于买了一台，可是你没有长期 租来骑骑看就好了，你去租，对啊。你花小钱去享受那个租，就是你也是骑乘也是载人的那个快感，也是那些都享受过以后， 舒服之后可能大概就知道那个感觉。 对对对，你就不用花一大笔，就是这其实跟那个买房概念一样嘛。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在想说，哦，我还是需要点生活品质，我不要直接就投入我全部的积蓄去买一个房子缴贷款。你这台车也是一样啊，就虽然就是你买了以后你觉得很棒，可是车子比房子那个叠加叠更快的哟。 哦，车子超快的， 车子是超级快的哦。如果真的有很喜欢很喜欢的车子，现在有一些就是可以让你租的。梦幻超跑啊，或是那种梦幻重机啊，也可以就是租来骑一下这样子。 萧亚轩的《让爱飞起来》，魏先生的发问，到底空气清净机是不是真的很有感觉？ 啊，我就已经说啦，你私讯欧马克，我家那一台送你嘛。 对对对，魏先生，因为上一次那一位听众始终没有私讯欧马克要搬走他家的那一台， 啊， 所以那一个我们已经取消了，又是新的开始。魏先生，接下来这个礼拜欢迎你私讯欧马克， 私讯欧马克，然后欢迎你来自取，然后我们约在可能东区的某一个地方，我可以把我家的那一台就是瓜牛机 Honeywell， 然后还有加可能三四个月还是半年份一年份的滤 网 送给你。对， 那如果魏先生拿回家发现用了两个礼拜没有任何的感觉，他可以还给你， 那就是你的问题咯。哦，这个我商品送出齁，我就这就是你的了，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你勉强的可以试试看，为什么不用呢？ 对，为什么不要？I'm trapped. 나를 잃어가 너 없이 나의 이름 척척 기억이 안 나 이제 네 옛날 那个就跟你 Henry 的 trap。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空镜、清镜机，刚刚什么邱先生是不是？ 魏先生， 哦、魏先生哦。有人听到以后马上说：“嗨，你好，空镜、清镜机加一排队。”这样，等一下，等一下，欧明，我家是只有一台哈、哦，我不是空气清镜机商。好不好？我家是有一台啊，我家即将要整修，所以我家可能有一些很多的东西会想要送出。 那目前我们就只有一个顺位，我们也没有开放候补，就是魏先生会停留一个礼拜。什么时候会开放下一次呢？就是在 下一个礼拜一，有人在问说：“欸，那个空镜清洁机的吧？” 对，这就是我们的密暗语，这样子，你只要留这句话，你就会成为那个顺位。所以魏先生，请你现在上脸书找到欧马克的粉丝页面私讯他，就说我就是那一位魏先生这样子啊。我们叫全名哦，所以不是你姓魏就可以来这样子。我刚刚看到什么哦？我刚刚说我要打那个唐先生的屁股， 是是 这个问题哈、哦。哎、欸，我有那个苹果的 i6s 啊，刚买不久，嘿嘿嘿，我真的又想买 i7 怎么办？ 那你不是刚买 i6s 吗？ 你屁股翘翘，打你两下。 那当初为什么？Why? 我就不知道那个理由是，这就叫做钱没处花，就这个意思。 对啊 ，i6s 的意思是 iPhone 6嘛？ 对啊 ，iPhone 6s 刚买不久，我现在又想买 iPhone 7。 那为什么你当初不赶快买 i7 呢？你是不是为了那几千块的价差选了 i6， 现在又后悔说奇怪，好像 i7 镜头不一样呢？ 不许，不可以。凯翔说：“我想买 GoPro， 也想买空拍机，快帮我灭火。”但我想先知道你买这个是为了什么、因为有的人他买这个是他工作需求，真的很有帮助、那我就不需要帮你灭火， 是是是是， 因为那个很有用。 或如果你是冲浪选手，或你是滑板选手，你本来就是用 GoPro 在记录你的生活的话， 但如果你只是一个跟风选手的话， 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就过着普通人生活吧。你 要向左，要向右，放轻松，跟着我。要向左，要向右，要勇敢去触摸。想太浮夸，别想太复杂。有时候我只想抱着他。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you give me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里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睁开耳朵听声音，想要闻着清晰，看见彩虹的美丽，我会永远陪着你。 不用去管 people say， 不用再想有多累，我们可以 fly away， 因为爱你就爱你。 I don't know why I wanna cry, 心中转动 turning and running、yeah、有时候我不能表白，不代表没有爱，永远在我心中 turning and running、yeah、我已经张开了翅膀和你一起飞翔，勇敢追逐梦想，我要自由，不管别人怎么想象，我就是不说谎。 920就爱你，阿令再加上了小雨。VC 有个问题，他不知道值不值得买，但是重点是我们必须先搜寻这台东西，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叫什么。 对啊，什么东西啊？ 他说他想知道舒肥鸡值不值得买。 舒是哪个舒？ 就是舒服的肥胖。 哈？ 舒肥鸡。我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啦。傅小姐，玛丽玛丽，请问有需要买用那个电烫的卷睫毛机吗？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棒子，然后它你开了开关，它就是装电池的，它就会变热热温温的，然后你就放在那个睫毛就可以把它弄翘翘的、 uh-huh. 那个有需要吗？我记得那一只，如果你那个价位你可以接受的话是可以买一只，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现在比较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彩妆师，蛮、uh-huh. 多彩妆师就是迅速的话就你用那个弄一下啊，就翘了。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啦，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用睫毛夹的人，用那个就觉得很方便。 舒肥机呢，是一个调理料理的机器。 那可以干嘛？ 很多高档餐厅也都使用这种方法来料理肉品。 那肉放进去之后， 就会舒服又吃起来肥肥的哟。 骗人！ 真的啦。就是舒肥就处理肉品的舒肥机啊，真空低温烹调机， 哦，一种烹调机器就对了。 对，怎么样？想要你的肉煮起来，哦，舒舒服服又肥肥的嘛？ 我觉得怪怪的。 习惯用温柔让平凡的生活充满爱，你小小的传来也互相的依赖，像初恋般精彩。谢谢你把我当唯一，回忆在细节里堆积，你的好你的美丽。 These are the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 我想保持这样，就爱你这样，在一起很舒服的状态。 Love it.不用刻意放下是爱，心有灵犀就很自在，不说话也愉快，冰封的安全抵达这引力太厉害，闭上眼不想离开，两个心连起来。 Never get disconnected. These are the reasons 方大同的 Ten Reasons， 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个蛮遗憾的消息， 怎么样， 就是魏先生呢已经私讯了欧马克了，那一台你们都别想要了。 没有，现在在交涉过程中，你不知道这个交涉会不会破局、 哦、 人就是要怀着希望。 好，有 失语症， 我不会给你们太多那个希望、哦、我确定有消息我才会公布，但目前他们已经连上线了。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 Kiss on the lips are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自由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张琪，也是蓝迪儿童之家助养发起人。4月14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中心给孩子一个家慈善晚会。热心公益的艺人朋友有谢雷、张琪、施文斌、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热情演出，台北有专车接驳，捷运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口，任福田赠入场券，请洽0338665550，0338665550。 听见最想念的炎亚纶， 白色雪花。 炎亚纶全新 EP《最想去的地方》现在开始预购，4月8号全台唯一签唱会，3月30华研发行。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啊、我们现场有他，不是舒肥厂商，他是舒肥使用者，要来分享他的心得。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刺青阿叔，非常懂舒肥。 这， 你为什么非常懂舒肥？你有研究过？ 有啊，这个在 FB 上很火哎、欸，烧得很旺哎、欸。 所以那舒肥机的差别就是价钱会差很多吗？ 没有啊，都很高价、啊，对啊，大概都要3000块以上，到一开始好像5000-6000吧。 嗯， 对，那它是一个定温的加热器，然后再加一个小的沉水马达。 哼 哼， 对， 然后一边加热的时候一边喷水，然后就不会干掉这样子。 没有，它基本上是水浴啊，你要把你的食物，然后经过一个耐高温的塑胶袋， 哼， 然后保鲜袋，然后就泡在里面。 哼， 嗯。那你知道我们鸡胸很容易越煮越柴吗？牛肉也是越煮越柴。 是， 对。然后可以，比如说鸡胸，你可以维持在60度，然后你可以煮它一整天。 嗯。 然后拿出来超软。 哦， 就吃起来不像鸡胸、 欸可。可是那个可以高温的塑胶袋，那个哪里买得到？ 嗯，其实都有、欸、他们好像有分 PVC 跟 PE。那因为你在做舒肥的，就是操作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在60度以下。 嗯嗯嗯。 对啊，那所以其实也不是太高温， 所以 你就在外面买汤面，很多是超过啦。对，那有牛肉很神奇，你就可以这样做出完美的五分熟。 呼呼， 或者在生火吧，这是在生火、欸。 做那个要多久啊？ 啊，至少要两个小时以后。那你知道牛肉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牛肉想吃五分，但是你的筋在五分的时候会很生，那你的筋就咬不断。那这个工具就可以让你的肉有五分熟，但是筋已经跟牛腩饭一样的化开了。 你是不是 被生火了？你根本不是刺青师傅吧？你就是背后代理商吧？ 没有，我在刺青的时候，我旁边都有一个小锅子一直在弄这件事啊。 所以它的空间也不大。 不用大，不用大，对啊。 啊， 对，那它的好处就是 你又不会下厨， 我是不会下厨，可是我觉得你在家里可以吃到，就是被它形容那么好吃的牛肉， 软嫩的，对， 因为你在家里煎牛排很难会煎到这样、欸， 不好，对， 对， 对，不好弄， 对，那它你这样子之后，你就可以去那个顶好超市买那个机器筋，50块的牛肉，你把它丢进去，然后你回家就有完美的口感。 你说，反正比较便宜的肉，经过疏肥的工序，它都可以吃起来像是我像是去弱吃一样吗？ 哇哦， 没错，就是如果你是健身狂人的话，你的鸡胸吃起来是比别人软嫩。 哇，哎、欸，这个真的是哎、欸，有在练肌肉的人很需要鸡胸肉哎、欸。 对啊，你就撒点盐巴，撒点香料，然后在那边泡它个两三个小时， oh、 你有时间 拿起来。所以你买这一台，你是蛮常用它的。嗯，没有浪费、 对对，但是我是买土炮套组啊，我不是真的买苏菲鸡啊。 什么叫做土炮套组？ 就是其实你可以在网络上的电工行，你买到一个温度控制器，你就可以让你的锅子在比如说50度的时候就停掉，不加热，然后它掉下来掉到48度的时候，你的锅子又开啦，所以就是不精确的。 哇，所以你还可以自制苏菲鸡， 你只要知道那个原理之后，你可以想办法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做到就对了。 天哪， 对啊，网路上都有教呢。 哦，所以他 同时先生了火然后再灭了火，你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就做到这样的口感。 对，然后我最后还是要灭火啊。嗯，因为那个时间其实是如果你在上班有闲暇的时候你可以去玩这件事情。但是对于要吃东西的人，他太久了啊！ 哦，等太久， 对，他太久了。 除非是你家里有一个家庭主妇，他愿意花时间在那边，不然你下班回家再弄那两个小时，你根本就是 不用吃啦。 嗯， 对啊，那像这煎牛排的直火派人，他们就很不屑啊，因为他们可能15分钟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对， 好，谢谢你， 分享给大家， 谢谢刺青阿叔， 快去服务你的客人吧。 谢谢你们昨天也辛苦了， 拜拜拜。拜拜喽！ 拜拜拜。 Jazz 再加上了魏如云的两个太阳。Choco 说我想买一个小小的电煮锅放在公司，午餐可以煮个面啊，煮个小火锅什么的，可是又怕太浮夸会被遭人白眼。电台有同事他们真的有那种 一人 快煮壶的感觉，那真的可以煮面跟煮火锅，我觉得那一个大小其实不会太浮夸，蛮正常的。但是那个东西就是我看他们买来之后 用一次， 也没有一次那么夸张，可是 一个月一次 就是不常用，我真的不常用，所以你要想一下，你买了真的会好好用它吗？就是现在夏天要来了，你真的还会想在中午的时候 吃火锅吗？ Yeah, it's pretty clear, I ain't no size 2, but I can shake i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I got that boom boom that all the boys chase, and all the right junk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I see the magazine, working out Photoshop, we know that shit ain't real, come on now make it stop, if you got beauty, just raise them up, cause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 she told m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Hey, I'm bringing booty back. Go ahead and tell them skinny bitches that. No, I'm just playing. I know y'all think you're fat,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 she told m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All about that bass, 来自 Meghan Trainor。Iron 说我想去做脸清粉刺，有人做过吗？我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可以推荐吗？ 男生对不对？ 他看起来是个女生 欸，哦，女生哦。 你可以把最糟的情况想好，就是你有的人没有做功课，因为清粉刺的工作室跟连锁的跟可能医美 的师傅的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那应该是蛮多女生都有做过，他会向我分享心得文。就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适合的，因为有适合的就是手法比较轻柔，然后又迅速果决，干净这样。有的人也有人做完一次，他的脸带烂 掉了， 烂半年都没好，这样就看你个人。然后还有个就是你进去之后，有的人很容易被推销，他就是不会放过你，你就是先给我买哦，你这个皮肤真的是，你就是要用我们的产品，你我看你用的什么，你这东西其实跟你一点不适合，你知道吗？因为它里面含什么，就对你就是为什么就变成今天这样，就是你在用这个，你没有用我们的产品，你就是要先带你。你如果不用我们产品，你做再多次也没有用，因为这是一个要搭配在一起的东西。 是， 就是你很多人就是受不了，他就是付了啊，那我先买个2000也好，3000也好就离开了，那个很可怕。 而且有时候他要买的是要你买一个整个疗程，就一次是几万块这样下去， 那个要小心。但是我相信还是有 的是有良心的，有的是有，就这一个就是做脸这一个行业。以前有非常非常多，也不能说他骗啦，就是他就是行销，要你一次就是弄很多。 但我相信这个资讯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心得分享。你自己知道的越多，你知道那些话术越多， 你越有抵抗力。 对， 有人说他在关于在讨论，他说哦，我有点想要买那个戒指哦，要左手什么桃花，右手什么工作，要戴哪边？马克玛丽有研究吗？ 没有， 这个你完全可以省下来啦，就不用想那么多。 靠住你还差一点点，呜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陪我过夏天，你想为我想再了解一点。是春天了也可以呐喊，既然相遇在这沙很大的沙滩，浪花一朵一朵一朵滑落你的身上，平整海水有点咸，今天味道真甜，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你反归笑容而又是为什么我的心又快又慢，很不正常。呜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不要走太远，想靠近你还差一点点。呜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陪我过夏天，你的香味我想再了解一点。夏日阳光美美，请你不要走太远，想靠近你还差一点。呜啦啦啦啦啦啦，夏日阳光美美，请你陪我过夏天，你的香味我想再了解一点。 的阳光美眉马克玛丽来自于林先生的发问。我刚刚好去试了那个周马龙的香水 哦，这是一个坑，很大的一个坑啊， 好喜欢哦，我觉得好棒哦，可是他的钱让我觉得有点怕怕的。 这真的是坑啊，周马龙有太，我相信现在在收音旁边有太多人都 我也喜欢周马龙。 对啊，这个 周马龙就是 恐怖，这恐怖哦， 要在便宜的国家或机场买， 这个就是、 这是我唯一可以给的建议。 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话，哈， 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也那个经过的时候把鼻子捏起来啊，眼睛捂住哦，都不要任何的，就是看到、听到、就是闻到都不要， 危险， 对，很恐怖的。 有一个人说，请问有推荐的扫地机器人吗？ 啊，这就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没有 啊，怎么样？ 挂号翻译举弱，请问马克家有不要的扫地机器人吗？ 有哎、欸， 他可以私讯你吗？ 我想想看哦， 等一下，你家到底有多少东西？现在可能冰箱、冷气都会问哦。 啊，对对对，冰箱、冷气也都可以哦。也都行哦， 你要不要直接就是开放个清单？ 可是因为冷气跟冰箱很难运啊，所以冷气跟冰箱可能最后还是会找那种家电来收购。 所以扫地机器人你要先想一下。 扫地机器人我可能要想一下，因为我有买过两台，然后有一台有点坏掉，另外一台现在在哪里呢？嗯，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关于那个粉刺问题啊，现在呢，同时在看一期直播的有听众说，建议去看医生，然后去擦那个什么 酸 类，对，叫做什么？对，擦酸类代谢。 医生就是会开酸给你了。 对，但是需要时间，因为他说清粉刺有可能会容易伤到毛孔，会越来越大。然后有很多人附和说，对，擦酸类长时间下来是真的有用的。